那个事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不对不对，是没错嘛啊，是这个对，好 对， 其实啊，那个整个《金刚经》啊，要以大圣的精神来讲啊，你必须啊，就你这一辈子做事，昨天呢、啊、就有个同学问我说，最近清修啊，到这个找西班牙去混了一个月，就在那里，他说什么什么很开心啊。我说那也是之前的，反正生活有一些 frustration， 有一些很不顺的地方啊，就是人生这个非常好。然后过去呢，现在修身养息也不错了，就说想要哎呀这样日子能够每天下去也不错。我说不行啊，我说大圣，我说大圣的大圣修行的精神啊，就是你必须要回到五浊恶世，你必须要回到六道轮回里面。不是你被迫回来，而是你想要回来救苦救难，这个很重要啊。如果你只是说，哎呀，我修我自己，我不要这个跟这个娑婆世界有来往啊，这个啊，我断这个修清修啊这些东西，这可能是第一步啦。这个啊是说要先能够安住你的心嘛，安住你的妄念，但是啊始终。你都是还是得回来，就十四就还是救苦救难救众生，所以十四品为什么它的整品很重要？我们都是在讲六度，那么六度就是菩萨道，修了你这个你静下心来以后，你必须再回来，你还是要跟世界跟众生接轨才行，你不能一个人躲在那儿修，所以啊。你两个步骤嘛，第一个步骤是说你要先静下心来，你能够定下来，你能够了解这所有的真理啊、真实的面貌是什么，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你不要再打妄想，你不要再有一堆虚妄的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先搞清楚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把自己的心啊安定下来，把自己的妄念给降服了。那第二步是什么呢？这三部曲啊，第二步是什么？第二步这个时候啊，你得出来，当你定下来之后，你得到这个娑婆世界来救苦救难。我们以前讲过失活的 KTV 嘛，第一步你要先从 KTV 里面逃出去，那逃出去之后，你不能在外面，你透了一口气，你不能在外面一直待着啊，你得回来啊，去把那些没有逃出 KTV 的有些人想逃出去，你帮他逃出去，有一些人还在那儿唱歌唱得很高兴，都不知道 KTV 失火那群人，你要把他们救出去，你要先告诉他 KTV 失火了，他先相信 KTV 失火了，你再带他们出去。所以啊，菩萨为什么要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一切相是什么？就是悲智双全里面的智，不慧双修里面的慧，你要了解真相是空性，所有一切体性相用，这个体性啊，万法的本性本质，它的体性是空的。什么叫做是空的？大家都说是空的，是空的。现在我随便如果抽问，谁能回答出什么叫做万法本性都是空的？有人能回答吗？什么叫做空的？就是没固定不变的本性，它可以随缘。随着不同的因缘显各种的相用，这个是《金刚经》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告诉你，所有一切人世间的所有一切万法，所有一切你可以看得到、摸得着、听得到、闻得到，或者说你感觉到或你脑子能想象的东西，都是因缘，因为因缘具足而生，因缘不具足而灭，都是因缘生灭，它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本性。所以那个本，因为没有固定不变的本性，所以我们说性空啊，是空性，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是性空的，性不是固定的，是空的，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人为什么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为什么很苦，就是因为你始终没搞清楚这件事情。所以呢，你要离一切相，就是告诉你，哎呀，因为所有万事万法的本性根本是空寂的，是空的，都是随缘变现的，随缘变现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不停的在变化， 你根本没办法掌握。如果翻成更白话，就是告诉你人生是无常的，你不能执着在哦要那个要静音啊，那个你不能执着在任何一个点上面，不然你很痛苦啊。所以他才跟你讲，你要离一切相，这个就是我们慧双修里面的慧，要你搞清楚空性的智慧。你离了一切相，不再对世间呢、啊、所有的东西执着以后，不执着不代表你要你不会努力生活，你只是不会说我一定要怎么样，一定不要怎么样，你会看着这个情况随时做改变。那你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什么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我要发六度啊，我要行六度，我要救苦救难啊。所以这不就是福慧双修吗？发一切相是慧，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修这个发我菩提心，又讲那么长就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不就救苦救难吗？就是行六度啊。所以你离相去得到空性的智慧，那你然后呢你还发心去行六度救苦救难，那这两句合起来不就是离相修六度吗？一个修福，一个修慧。所以呀、啊、我们说行菩萨道啊很不容易呀、啊、你要悲智双全，你的悲心让你不忍啊自己住在涅槃里面。哇我好开心啊，我离开了火场，我在那草原上面，我开心得不得了。不是不是啊，你的悲心让你不忍啊自己在那草原上面快活，你会想要回到火场去救火啊。那你的智心呢，你的那个智慧呢，让你不住轮回。什么意思？在唱歌，在 KTV 里面很开心，在唱歌的时候知道外面失火了，我外面你已经失火了，只是没烧到你的房间而已，所以你会不住涅槃，你会不住轮回。所以你的智心啊让你不住轮回，你的悲心让你不住涅槃，你两边都不住啊，两边都不可以执着。那你说三部曲第三部是什么？就是告诉你涅槃也不住，轮回也不住。第一部曲是让你不要住在轮回里，第二部曲是什么？叫你不要住在，所以你要拎离一切相嘛，你就不住在轮回里面，不要在 KTV 里面。第二部曲是什么？叫你叫你呢这个要能够发心度众生，就让你不要住在涅槃里面。那第三部曲是什么？第三部曲是轮回涅槃，其实是万法一如，那是我们金刚经下品所讲的，下半所讲的轮回及涅槃，涅槃涅槃及轮回，你两边都不住。但是到最后金刚经说什么？你连两边都不住的那个念头啊，你连那个心念都不再起心动念，涅槃也好，轮回也好，都行啊，我都不执着啊，都可以啊，哪边需要我我就在哪边，那是后来最高的境界。所以发离一切相发菩提心，就是告诉你离相修六度，就是告诉你是什么，就是告诉你福慧双修悲智双全的、啊、这所有、哦、你看我们之前上上上上了一堆的精华，到最后就在这里啊，就是告诉你离相修六度，那就对了，就是福慧双修。所以金刚经从头到尾它其实经文啊内容啊都是互相辉映的，绝对不会说哎哪一品啊这个内容跟其他地方讲不一样啊什么什么的，不可能。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他说什么叫做后面、啊、是解释什么叫做离一切相发菩提心，不因住色生心，不因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因生无所住心。不就是告诉你不应该住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心吗？我们不是要生菩提心吗？可是你不能你要离相啊，你不能着相啊，你要去这个广度众生的时候不能说啊、这个孩子更苦所以我救他啊、那个孩子的爸爸妈妈我不喜欢所以我不救他，不行啊。你不应住色声香味触法，外面的境界不关你的事，该做的就做，不管那个人是你仇人的儿子也好，那个人是你仇人也好、啊、那个人曾经加害过于你也好，那个人你不认得也好，都一样，你该做的你就去做。什么叫做不着相而生菩提心？你看啊、哦、我举个例子， 我说啊，我都捐钱拿到那个心脏，那个儿童的心脏肿瘤科。以前的我啊，我会交代一句，就是说啊，因为都是 match 嘛，比如说一个手术，假设他的手术啊都很贵啊，大概几十万人民币啊，二三十万三四十万都有，那可能比如说家长他们自己家人自己要出一部分，他们那个医院规定蛮严的，他们家人大概要出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说每说三十万人民币，哎，他自己那个穷人家他也要想办法负担十五万啊，那另外十五万可能找两家拆，比如说如果数字少的话，还是说哎 Tiffany 李小姐你要不要认这一家，如果数字比较大就拆两家，可能一家一人一家可能十五万，一家七万五，好，找这两家，那个事主自己也出一家。以前呢、啊、我都会说，那好了，我出了这一份，好，假设这一万美金我要出给我请医生啊，或者说医院，或者说那个 charity organization， 你一定要帮我去找治愈率比较高的，不管是心脏或这个癌症啊，因为有很多的儿童血癌你弄了最后都没有用，我说好了，那你一定要去找帮我找的治愈率最高的啊，那我来我投这个钱我 match。可是后来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我跑去那个医院啊，就是说这个小孩做完手术我都要去看一下，看看那个有没有照，我就是说真的把钱花在医疗费用啊，看小孩有没有复原，是不是真的得那个病，我对我自己捐的钱我也要清楚嘛啊，那个又做了什么事情。有一次啊，我就到那个上海一个儿童肿瘤中心啊，我那一次的那个钱我印象很深刻，捐的是一个罕见疾病，一个血液疾病啊，一个血液疾病啊，还不是血癌，还比那个血癌有时候更难治，一个罕见疾病。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把那个钱 match 到那边，其实那个应该不是我以前啊想要捐的对象。后来我去看那小孩啊，那个看到妈妈，那个就是乡村的嘛，他就很感动啊，就很感谢，一直讲啊谢谢什么的。那后来我是那一次，我之前都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那一次啊我才知道，哦，原来比如说一个几十万人民币的这个一个几十万人民币大概就是可能五六万五八四五七三五，现在是五七三五，大概五六万人民币五六万美金吧。哦，他们的手术那个因为都是那种大型严重的手术，所以大概前前后后五六万美金吧要做这手术。那我就说你哪来的钱，虽然我们都有捐钱给他就开始跟我讲啊，他说哎呀，我说这钱怎么分啊，这个里面那个 charity 的人啊就有一个负责人就说啊，你们这比如说小姐这三十万啊，商这个事主十万，你们家十万，对面还有某一个人也十万，好，就讲可能一人七万怎么样，所以他就跟你讲得很清楚。那我就奇怪了，我就碰到那个事主啊，有的时候事主啊一半啊十五万事主出，另外十五万另外可能两家到三家分。我就问那个事主，我说这十五万啊或十五二十万的，我说而且是第一期，我说你哪里凑这么多钱啊，我说那个二十万人民币也就是要三万美金啊，我说对你们来讲是蛮大一个数字，你那个钱从哪里来。那个爸爸妈妈啊坐睡在那边就一看就是那农村啊没有念过书的，他说啊，我们这个农村啊也有这个都改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台湾叫做改迁嘛，动他们叫动迁，所以政府啊以后都会就是我们都老宅啦，我们都有就老宅啊，我们没有钱，可是我们可能一个月可能两三千块人民币的这个可能五百美金一万多新台币的这个我想很乡下农村啊，那个上海可不是这么回事，上海现比那个很多地方比美国赚还多。那个农村啊他说哦，我们啊这个钱啊这个虽然赚很少，可是我们有祖宅老宅啊什么什么的。那我说你钱哪里来，你去典当老宅吗，我说你老宅卖了吗，他说不是啊，现在那个老宅卖也不值钱啊，可是会都更嘛，那都更呢我们啊所以房子其实是值钱的，那都更有的时候啊可以一家搞到上百万人民币啊都有可能啊，几百万人民币有的地方好的都有啊，几十万到几百万有。那他说啊这个我们房子以后会值钱啊，所以我们就把房子啊去抵押给那个就是那个放高利贷的，就是人家来借钱给他们。我说借钱谁那么好心啊，我还说谁那么好心，亲戚朋友他说都借完了， 就跟外面借，我说外面不认得你，谁这么好心？他说就是哦，原来要把老宅要抵押，那不就外面的高利贷嘛，高利贷呢他就看中你老宅，那他想过啊，你们这些人是不可能有钱，一个月几千块钱人民币，你到哪去凑，凑个十几二十万甚至几十万的医疗费还给他们啊，所以最后他就会把你老宅拿掉嘛，那就很惨啊，因为你老宅可能原来值，搞不好值100多万，结果我们都在讲人民币，就现在搞到被血牛那些高利贷吸血鬼拿走。那我说你这样子，那我说你这个是怎么办以后？他说没办法，我两个小孩啊，他说我两个小孩第一个已经死了，就是那时候没治哦，他说第二个我就两个孩子，他说第二个说我也知道这个病啊不是这么好治啊，可是我第一个没治已经死了，我不能对不起我孩子啊。他说那我怎么样倾家荡产我也要治啊，我治我给孩子一个希望啊，我给我自己最后一点希望，还是给他媳妇儿，他是那个大陆媳妇儿，就是那个孩子的妈，那孩子妈在旁边照顾孩子，他就说我给我媳妇儿一个希望，给我自己一个希望。那一次哦，我回来我彻底我很大的觉悟，我以后捐钱，我捐很多钱，我都说你们捐钱你不要手软，你不要觉得你捐的那个钱你以后会因此变穷，你以后万一活太老你会没钱养老，那你万一小孩子要用钱你会没钱留给他。我跟你讲你想太多了，我以前也这么想，可是自从我开始捐，我越捐越多之后，我就钱就越来越多。真的，你越是抠门，你越是在那个因果业力那个循环里面斤斤计较，每一分每一毫在那抠，你就永远出不了你那贫穷的命运。你今天有这个福报能捐这个钱，你福报已经到位了，你又捐了这个钱，你福报只会更高，你不会因为捐钱而后来受苦，因为捐钱而后来没钱养老，这个是你的迷思，这就是你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抓准出不来的原因。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说，后来我为什么把那个condition撤掉，是因为我知道我要不住相布施，我布施，我不管今天是多少钱出去，我给的是一个希望，你知道吗？有时候希望是人活下去的动力，你如果没有希望你活不下去。如果今天有一天我也得病了，或者我的家人得病了，我要捐，比如说我今天有人要得换心脏啊，那我可能已经70岁了，我想不想活？我也想活啊。隔壁有一个20岁的，大家都想活啊，可是人家心脏可能先给20岁，为什么？因为你70岁太老了，你成功率不高，你装了心脏你也活不了多久，那这个70岁老人就在那等死。20岁老人换了心脏，如果20岁年轻人换心脏，有可能出去为非作歹，当经济换骗人的钱，骗什么什么，可能出去杀人。这个东西就叫住相布施，你要不住相布施，对方不管是70岁、80岁、90岁还是20岁，不管他穷还是有钱，不管他得的是哪一种疾病，他所得到治疗的那个 chance 应该是一样的，他们的公平性应该是一样的。我们心里不能再住相，不要说哦，这个人可能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捐了钱啊，他可能不怎么样不怎么样，所以我不能捐，这个叫住相。住相就是你到了你的面前有这么一个需要，你就给吧，你管他以后会怎么样，他长得再漂亮，你觉得欠死很好，治愈率很高，他以后有可能长大之后变经济犯啊，他有可能杀人啊，他有可能害了无数人家啊，那你不能这么想啊，你也不能想说哦，他爸爸吸毒，这小孩子以后应该是前途不妙，所以我这笔钱还是给别人好了，不行啊。你怎么知道那吸毒犯也有教出好的孩子啊，他的小孩以后有给人救人救世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是说你在做任何行善六度啊，我们反正我们六度大概能够真的跟世界接轨，比较能够利益众生的，我们目前来讲学的比较多就是在讲布施嘛。所以你会在做布施的时候，你要告诉你自己不能着相。我是看到了上次那个医院，我才告诉我自己我以前着相是不对的。那个父母他倾家荡产，他要的是一个希望，我为什么不给他一个希望？那个基督耶稣那上帝也是给他所有的信徒希望啊，因为死后能够上天堂，所以大家做好人做好事啊。那菩萨也一样啊，他不会因为你以前作恶多端就告诉你你没救了，我不救你。只要你愿意一心清净念阿弥陀佛，只要你愿意放下你手里的刀，他都渡你啊。 这个就是不住相布施，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布施。你不要受外面的影响，你的心是清净的，你就清净心升起了，所以你生心了，因生无所住心。你啊，生的是无所住，不要着外面的境。无所住就是你不执着啊，你不要着外面的境界，你也不要有自己的妄念，你就这么的生心吧，你就这么的去行六度吧，这样就对了，不要想太多。那以后我们以前呢、啊、是也没布施，也没生不生心，住不住，无住不住，也不无所谓。第一步你要先发心，就是我们金刚经第二品，你先发心度众生，之后呢慢慢做，你要做到无所住，你就是完全不要着想，这样就对了。十四品就是讲讲这个概念，他告诉你若心有住则为非住啊。如果你的心还有住在任何一个点上面，即使你在告诉你自己，哎呀，我不要住啊，我不要执着啊，我不要着相啊，我不停地告诉自己不要着相，我千万不能着相。如果你的心还执着在我不要着相上面的话，那你啊还是没有安住。这个地方听得懂吧？如果你的心啊还执着在任何一个点，即使是执着在我不要再执着了，你只要执着在这个世界上事件上面，你如果还在起心动念，哎呀，我不要再执着了，我要继续布施，我不停的布施，告诉自己，如果你还执着在我要不住相行布施，我要不住相身心，那你还是真的有执着。所以才说不要着相，不要着意，不要着有，不要着空，最后是什么？最后连你不要着有不要着空的那个执着都放下，念头都放下，对不对？金刚经就告诉你最后念头都放下。所以啊，他说啊，就告诉你最后的在在处处，还是告诉你接下来这三句话真的就是讲说我们讲的这个初住以上的菩萨已经什么叫做初住以上菩萨，就是我执法执断了，一品烦恼也断了，已经明心见性的菩萨了。我们看看明心见性的菩萨是什么样子。是故佛说啊，菩萨心不住色布施，就是也就是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布施啊。你一定要离一切相去布施，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布施。你要利益一切众生，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你不能住，不能有住，你一定要离色声香味触法。对如来说，一切诸相即非诸相，一切众生即非众生。什么意思？诸相非诸相，众生非众生啊。诸相是什么？无情的众生。众生是什么？有情的众生。诸相跟众生就是凡有一切无情有情。无情的众生什么？山河大地啊，植物花草啊，桌子椅子啊，这些没有心意识的，这些叫无情。无情是诸相，有众生是什么？有情的众生。所有一切相跟所有一切众生啊，什么意思？都是告诉你，全部你一看到即非即非或则非，即非则非非，这些是什么？体性上来的，其实都是空性的，他们都是随缘在变现，都是虚妄的。所以如来说嘛，你看看是不是说如来说，如来说是不是我们之前讲过好多次，就是以体性空性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所有的众生都不是众生，所有的诸相都不是诸相，根本都是虚妄的。从体性来讲，从体性来讲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已经从这梦境中醒来了，梦境里醒来的，在外面来看这件事情，你醒来了，你再去看你刚刚做梦里面的 Tiffany， 或者 Tiffany 给钱开心脏的那个小朋友，或者说 Tiffany 以前骂过那个人，包括 Tiffany 本人骂人这件事情，捐款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根本都是虚妄。 Tiffany 即非 Tiffany， 布施即非布施，所有的一切即非所有的一切，这个是如来说。记不记得如来说就是你醒来以后从真谛从觉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那前面那句话是什么？佛说，佛说是什么？从相用上来看，你还在梦境里面，佛是应化身吗？ 到梦境里面度化你。所以佛说话的是什么？是在讲你要行六度，这个地方啊是行六度，你得去做，你还在梦境里面。可是如来说什么？如来说是你醒来以后，已经醒来的角度，觉的角度里面，他告诉你，哎呀，前面行的六度啊，你行六度会被你行六度的人或行六度这些事情全部都是虚妄。这一段能听得懂吗？这一段很重要。佛说如来说，佛说是在讲相用，是在讲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你现在因为因缘成熟了，你变成了一个人，你在修，你要在这里好好的修，所以你要行六度，是在讲世间法。如来说什么？如来是说出世法，从觉性角度来看，你行六度这所有事情全部都是虚妄的。这两句我听不懂，你金刚经还没进去哦。还有一个，我们这边有这个这两句，佛说如来说，所以这个很重要。你这边这三句话就是是故，然后须菩提，菩萨利一切众生，最后如来说一切相，怎么样怎么样？我先问一下，从用六位同学，我先问一下这三句话或这佛说跟如来说，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意思，有没有人？我先问好了，有没有人听懂？心动念，你妄念起来的时候，你有能力觉察到，这个是这个 practice。 好，那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他如来啊，他就告诉佛，告诉须菩提，他说啊，什么是真如？真语者就是真如，真如本性里面所发出来的，就是他真，是他真如本性所发出来的那个觉知啊，绝对不是他怎么在人世间混一混啊，得到一点经验跟你分享，不是的，是他那个如如不动，那个真如大定里面出来，楞严大定里面出来的那个这个讯息。实语者呢，实相，那讲的一切啊，讲的一切全部都是实相，实相就性相一如，我们现在还没完全学会。如语者呢，就是他经过他亲证，就绝对不是他想象出来说，哎呀，我觉得，不是，是他亲证的。那不狂语者，就是不打妄语了啊，这个很大家都知道。异语呢，就是说他所说的话不会前后矛盾，就是告诉你，如来给你的这个从觉知里面、觉性里面所传出来这个大法，绝对是真语、实语、如语、不狂语、不异语。那好了，他说须发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蛮重要的。无实无虚，你大家得去理解一下。比如说无实啊，他不会告诉你是虚实，同时他告诉你无实，不是实也不是虚，他告诉你不是有也不是空，他也不是既有既空，也不是非有非空。这个要到后来他告诉你，我们的他在讲实相是什么，就是真正我们那个真如本性。真如本性，你说为什么无实无虚？因为他告诉你真正的实相一定是性相，就是说体性跟相用两边都是俱全的。你的真如本性如如不动，你的身体必须每一天很努力的去做人做事，你的体性是永远如如不动在那里。在楞严经里面会告诉你，它是无远弗界，没有障碍，没有任何挚爱性，没有障碍，而且是光明的、大觉的，它没有分彼此，它也是你从来不会失去，它也从来不会生灭。它是在讲那个真如本性是长这个样子。那这个如如不动的真如本性，我们所有的众生原来就具足的，完完全全具足的，一点都没有失去过，你从来没有失去它，只是它会随缘变现，它会随着你的缘分变成不同的相用。缘分是什么？就是你的业力啊，就是你的因果啊。你为什么会碰到这些事情？因为你曾经种下了因啊，所以它会随着不同的因缘而产生不同的相用。今天我以前啊，可能那随便讲吧，我这辈子啊有很严重的贪嗔痴，我变成 Tiffany。 如果啊我的那个嗔心啊，我那个嗔恨心越来越重啊，我不修，哇，又恨啊，容易生气啊，然后心眼狭小，人家做一点点事情就 让我激怒了我，让我非常愤怒，下辈子就很非常有会就到地狱去，因为地狱的众生最苦最嗔恨。你继续想，你如果心不打开，人家任何一句话任何一个行为都能够激怒你的时候，最 suffer 是谁？是你自己啊。那对方惹你那个人，他可不 suffer 是你啊。所以一旦嗔心重就是地狱，那贪心重呢，永远不满足。我买了一个包了，第二个我买了一栋房子，我还要更大的房子，哎呀，我这个宾士这个车不够，我还要换宾利。那这种贪心，它就让你下辈子啊，或者不用下辈子，你这辈子其实就在恶鬼道里面打滚了。恶鬼道的恶是饥饿的饿，就是永远吃不饱的意思，就是不管给你再多金银珠宝，给你再多的食物，你永远不饱，这就是恶鬼道贪心的下场。那如果我再更吃鱼，我不好好的修法，那个吃心重的什么就变动物啊。动物跟我们人的很大最大一个差别就是他们吃，我们比他们稍微聪明一点，他们的那个执着比我们重，吃心的执着比我们重。所以你不同的根性就到不同的六道。那这个我们刚讲了什么叫做无执无虚，就是说你啊的确会随缘变相。我们在这梦境里面的确 Chris 真的变 Chris 了，这个真真就真正是变成真真了。说不定我们这些人都是缘分具足，还真的就在这梦境出现了。所以在梦境里面看的时候，这些人还真正都存在了，在梦境里面看都存在啊。哦，大家都在受苦啊，有人作恶，有人行善啊，大家都在受苦啊。哦，有的是美梦啊，不想出来啊，有的是噩梦啊，出也出不来啊，那都在受苦，真的是随缘因缘到了显相了。所以说无虚还真的显像。那无实是什么？你的真如本性，如如不动的那真如本性存不存在？存在，但是你看不着摸不着。它是以一种精神状态，这种体性啊，这个体性你摸不着，所以你觉得好像无实。那无实，但是它有没有作用？有啊，它真正在那个真正会起作用，它是会起作用，它会显不同的像。那只是你到佛的那个境界，你显像是法身，根本就没有肉身这回事情。他连法身，他的那个报身啊，法身其实是另外一个层次。那我们先不讨论，我们现在讲我们自己。所以什么叫无实无虚？你啊，需不需要行六度？要啊，你还是要发心行六度啊，无虚。但是呢，你心啊不能够执着。完全不能够执着，连任何一个点都不能执着，连不执着这件事情都不能执着，所以无实啊，完全都不能执着，没有任何东西你抓得到、看得到、能够执着的无实。但是你需不需要发心行六度去做事情？要，无虚。所有的实相，真正的如来的大觉，那个实相就是无实无虚，虚实。你说它实也不对，你说它虚也不对，它又不是实。它又不是虚，它就是处于这样子一个状态。你人类我们的那种执着，我们的原来的逻辑思考串着你，训练着你，我必须要找到一个点住在上面，而且那个点要解释的清楚。那真实的情况就不是这个样子。在佛的世界，真实它的佛的逻辑，佛的世界里面所有的东西，它真的实相是无实无虚。它也你不能说它就又是实又是虚，因为实就不是虚，是虚就不是实，所以它是又不是实又不是虚，那个境界你得自己猜一猜。所以这个是十四章为什么很重要，就是告诉你哇，无实无虚是那个境界，性相一如啊，体性跟相用，体性跟相用两边都不能放下，但两边又都不能执着，这很难。你又不能站在那个球啊，你又不能捧着它，你又不能让它掉到地上，你怎么玩？这个就是那个实相的境界。你又不能抓着它，那个东西你又不能让它掉到地上，你怎么去处理它？是不是？所以他说，如果这些道理你全懂的话，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他说如果菩萨啊，不管是菩萨还是任何人，连菩萨都是哦。如果你是天天菩萨行六度做布施，如果你是心住于法而行布施的话，那 上你就好像到了一个暗室里面，什么都见不到。这代表什么？无明。如果你是着相，即使你天天行布施，你照样是在黑房子里，是无明，什么也看不见。如果你心不触法，就心能够无所住而去行布施的话，哇，那你就好像一个人有眼睛，然后外面日光明照，会见到所有的色彩。一个是无明，一个是光明。你住相，那对不起，就是无明，你看到都不是真相，那根本就是一个有眼睛的人或没有眼睛的人都一样，在黑暗的房子里面什么也看不到。如果你能够不住相，你又能行布施，那你所有因那个行菩萨道那因缘具足啊，又有眼睛又有光，会见到所有一切的色彩。所以他告诉你啊，最后一句话是告诉须菩提，如果善男子善女人能够此经啊拿着金刚经能够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就是如果你的修行已经到了今天这个境界了，现在这个境界无所住行布施，也就是说你已经行菩萨道了，根本不执着了，行菩萨道了，那你这个功德啊，如果能够受持读诵金刚经，那这个功德是无量无数无边的。而且他形容什么，他第十五章形容啊，十五章就形容你如果到了这个点上，那我告诉你，如果啊你的那个比喻啊，你我们先到这边了，看看有没有人有问题，先到这边休息一下好了，我们还是要讨论一下，不要一直讲下去，那太累。十五十六非常简单，那要不我们下一次把十五十六章讲完。